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咁啊，讲翻咧，即系话东张西望啦。咁你知我请我随扯三个钟都未入正题，唔好意思啊。呢个系我嘅风格，冇办法啦吓。好啦，咁咧就系讲翻呢个寒潮啦。 嗯。 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点样讲都好啦。我其实喺DBC 系讲得最耐嘅，佢系咩九点半到十一点啊，个半钟头嘅节目噶。咁啊，当然佢有。三個主持就係得我一個嘉賓，哇任我講嘅幾好啊！咁、然後去 now 咧就唔係啦，兩個主持就四個嘉賓，四個嘉賓不過有兩個早走臨尾，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要爭嚟講啦。咁、但係咧你發覺咧請我上去咧，我諗其實好多人請我上去咧都係又愛又恨嘅。因為我感言咧，第一點啦嚇，咁、但係第二點咧，正正就因為我感言咧，我係好多時咧同佢哋唱對台戲，即係點咧？我係會將佢哋關心嘅嘢咧係延伸開去，咁、你會發覺咧，佢哋其實唔係好 Nike 嘅，嚇、即係喂，我而家係講寒流啊嘛，講消防員點樣救啊嘛，講天文台點樣啊嘛，我講下講下講全球暖化啦，講下講下就去碳啦，佢哋都唔啱聽，你見到個主持人咧，直情係好似。個樣都唔係好 Nike 嘅，想好快脆又將佢轉翻嚟佢個主題嗰定啦，係嘛？咁冇辦法嘅，即係佢都係打份工啫，係嘛？好啦，咁但係真係話啦 ，now 我都講咗成個鐘頭嘅嚇，即係雖然同其他嘉賓，但係東張西望只係個分零鐘，但係嗰個影響力就係有咁大差別，所以你唔好鬧你，即係你唔好睇小大氣電波，係嘛？即係有唔同嘅，冇辦法啦呢樣嘢。咁但係王維基佢就係唔俾個大氣電波佢嚇，咁就即係跨鬧嘢啦嚇。好。咁但係講返呢其實一樣嘢呢好有趣。咁我哋天文台有班舊同事呢都有啲即係在職嘅，但係大部分都退曬休啦，就有個 WhatsApp 群組，咁成日吹水。咁雖然呢有啲言不及而風花雪月，但係呢間中同呢啲咁大嘅天氣事件有關呢，咁我哋都一定會傾嘅。咁就講返嗰個記錄啦，就係話咦呢、這個59年嚟最冬。咁就 2.4 度真係好勁喎，今次都破唔到喎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呢退咗休嘅姓張㗎，我哋嗰、那個張 Sir 啊，佢好真係有洞悉， 有見地。 佢話有見地呀，佢話但係你哋大家係咪忘記咗1957年到而家嗰個都市化嗰、那個呢，其實佢都冇講，但係我哋 熱島效應囉。 冇錯啦 ,Thomas 就係嗰個叫做冇、 那個、 錯啦。咁所以呢即係其實1957年嘅 2.4 度同今年嘅 3.1 度，你就好似話啊冇當年咁勁、但係如果你加埋嗰個都市化熱島效應呢，其實我哋越難越即係越嚟越難係錄得低溫㗎嘛，因為我哋尖沙咀啲啦周圍嗰啲咁樣㗎、所以其實我哋今天錄嘅 3.1 度呢係隨時勁過當年嘅 2.4 度㗎，即係如果熱冬 所以話呢個真係超級寒流啦。咁、當然呢我講解呢個超級寒流呢，我都係只能夠即係真係完全按我自己嘅心意講呢，就用文字。咁文字呢咁我擺咗好多網上平台，包括我嗰個 Facebook 啦。咁但係呢個我真係詫異啦。我以前喺 Facebook 發表個文章呢、最多最多嗰次呢，真係通常有啲少嘅得幾百人嘅，真係多嗰啲幾千人啦。咁我最多次呢就係、大概都三年前啦，就喺主場蔡東豪嗰個主場新聞嗰陣時，佢未執笠㗎嘛，雨傘之前㗎嘛、就發表咗一篇呢，其實就叫做我哭了。咁、但係入面呢其實就講我睇咗一套 Oliver Stone美國大導演所拍嘅一個有關美國近代史嘅紀錄片，係12集嘅。咁我話呢就係睇到咁上下呢，我忍唔住真係喊咗出嚟，即係你睇到呢，即係其實美國嗰種嘅你可以話係一個殖民主義，係新殖民主義或者一個新帝國主義呢，對世界嘅危害，令到世界上各國好多民族呢所受嘅災難呀、個禍害呀、咁樣呢，咁我忍唔住喊出嚟。咁嗰篇文章呢當然引起好大嘅反響，因為有好多人呢其實即係正如我喺浩湘湘差唔多四年前開咪咁啦，因為我一鬧美帝呢就好多人跳起出嚟㗎嘛，豎起曬講㗎嘛，係咪、你鬧美帝呢一定係親共啦，係咪，即係啲人嘅思考呢就好古古怪嘅，係咪，真係。好啦，咁而家我諗相信如果你而家喺度聽得我嘅，你都知道應該唔係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當年呢我記得係大概係唔夠萬一個 reached， 所謂 reached 中文係咩呢我都從來都唔識，點係咪叫做耳讀呢，係咪算唔算係耳讀，佢可能冇讀㗎喎，唔知喎。即係總之你整個文章或者 post 一張相嗰、個 reach 達嗰個數字呀。 明白。 係咪，咁即係有可能都叫有人睇咗啦。但今次呢我即係發表之後冇多睇呢，我都覺得詫異。我第一個時間 即係第一個個諗法呢，就一定係搞錯咗，我 Facebook 搞錯咗、 嗯、 因為呢我第一眼睇已經係四萬， 嗯，咁勁， 四萬，咁我即係同一個好勁嘅 IT 達人嘅朋友反映、嗯，我喺個 WhatsApp 度，喂，我 Facebook 係搞錯咗喎、嗯，我個四千啊似啲咁啊，咁佢又鬧我喎，人哋點會錯㗎？咁即係佢意思即係你睇下其他嗰啲嘢嗰啲冇錯，點解係零零丁丁你呢篇文章錯呢？咁、嗯、我睇下又係喎，冇乜理由啊。咁但係呢度睇咧仲得人驚，跟住冇耐呢，過一半日就變咗五萬、 嗯， 再過一半日變咗六萬、七萬，咁啊頭先我開咪之前再睇一睇呢，已經八萬八啦。 嗯， 哇！嗰篇文章竟然有八萬八人睇咗，就是、叫做咩咧？全球暖化下的深寒，深度嘅寒冷。咁、嗯、當然入面有講到，而家最近都好多人聽噶啦。如果你有關心呢個字，就係咩啊？北極震盪啦 ，Arctic Oscillation， 高空急流啦，或者極地急流啦，就係、是、嗰個 Jet Stream Polar Jet Stream。然後最多人聽噶啦，就叫做極地漩渦 Polar Vortex。啊，或者如果再睇多啲，就叫阻塞形勢 （blocking situation）。咁、嗯、嗰、那個急流咧，嗰、那個就叫羅斯比波 （Rossby waves）。其實咧，我幾年前我喺呢度都講過下噶啦，嚇、啊，即係個 polar vortex 嗰樣嘢。咁但係嗰次咧，就完全冇影響亞洲。我哋完全係純粹一種即係好奇啦。咁就知多即係遠方嘅嘢都要知啦，係影響美加嘅，特別係即係東部啦，嗰啲大風雪啊嘛，就幾年前。咁估唔到咧，今次咧美國都有，但係咧中國呢個先勁、嗯，竟然係嚟到華南沿岸。啊、我哋即係到而家都仲喺度拗叫嘅，究竟有冇落過雪咁係咪？冰粒就一定有啦，係咪？或者佢嗰啲叫散，嘩，嗰、那個字真係我哋從來都唔識讀嘅、 哦 啊、又或者係嗰啲冰加埋啲水， 係咪讀個散落嚟嘅？下面做個散， 佢嗰度叫線啊，搞錯咗，係嗰個叫線添喎。係、哦、啊，我記得聽啊，哇！即係我以前就睇啊睇得多啦，因為我都搞氣象啊叫做，但係即係讀我都唔識讀係嘛。好啦，咁樣咧就其實咧趁呢個機會咧就想重新或者係即係特別去突出咧，我喺文章入面講嘅、 嗯， 就係話千祈唔好以為咧有咁嘅寒流出現咧，就已經話否定咗全球暖化係呢、這個論述咁啊，梗係呢個大錯特錯啦，係、嗯、嘛？其實咧，科學家一早咧就已經話喺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啊呢個背景底下咧，好多各種唔同嘅極端天氣嘅出現嘅頻率咧，都會係越嚟越高嘅。咁、所以咧，呢一種咁樣嘅特大嘅寒流啊，或者係暴風雪啦，即係喺外國咧、就係呢一種嘅極端天氣啊嘅其中一種。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其實大家要關心嘅咧就係特大嘅熱浪、持續高温嘅天氣、可能去到38、39、40、因為咧舊年其實即係一年前啊都唔夠嘅，就喺呢個印度五月底啊，2015年五月底，印度一個熱浪。死咗2500多人， 嗯、 跟住去咗巴基斯坦，就死咗1000人有多。咁然之後咧，就七月底啊，喺歐洲又有熱浪，倫敦係錄得36.7度啊！你可唔可以想象倫敦嚇、啊？然後巴黎先得人驚，咁啊其實好事嚟嘅，因為跟住佢隔咗幾個月就巴黎峰會啦嘛嚇。咁、但巴黎當時七月尾咧喺就錄到39.7，但係呢兩個都唔算，最勁就西班牙。西班牙我睇睇資料啦，原來好多地方咧都超過40度，但係印度嗰個熱浪咧，好多地方係超過45度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香港確實我都同意，因為我都喺香港住咗，雖然有4年喺澳洲啫嚇，咁、你即係總之我都係生於斯長於斯，即係住咗60年啦，一個甲子啦，係、嘛？咁、我知道完全我知道香港其實真係一個福地嚟嘅。咁、但係冇嘢係永恆嘅嚇，亦、咗你千祈唔好以為啦，我哋係可以獨善其身、置身事外，因為全球暖化呢個威脅咧，其實到頭來咧。是冇一個人走得甩嘅、你係冇掟匿嘅，咁、所以香港你諗下，即係咁樣嘅特大寒流，之前啲人都想象唔到啦。咁、所以你話隨時有一個持續高温，譬如10日都係、超過38度咁樣，冇話唔可能㗎，可能好快再出現啦。咁嗰陣時點辦啊？我都話啦，嗰啲環保團體有個朋友啊 William， 佢話佢哋前兩年啦都特登走去劏房，逢係嗰啲盛夏嘅酷熱日子咧，佢話曾經喺劏房讀過。度過48度喺劏房，即係假設你唔開冷氣啊，咁、你成日開住冷氣啊，哇！嗰啲已經係窮等人家啦，係嘛？嗰、那個電費點頂啊？咁啊，啲人成日咪日間咪唯有匿咗入商場咯，即係如果有工翻嘅就喺工啦，但係就放工你都翻唔到屋企，係嘛？夜晚根本咧又唔敢開咁多咧，因為佢有排都未散到熱，咁、所以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中暑，其實好多戶外工作嗰啲工人咧係、真係。你暴曬啦即係咁熱呢係好容易中暑。咁、仲有就海平面上升呢我最近都話同嗰個電視台拍嗰個呢即係日本嗰度紀錄片呢我都帶咗佢哋去咗有啲海邊 香港港島咗喎，港島嘅海邊，你唔睇到呢，其實嗰啲海水呢，不過嗰次呢就啱好就唔係大潮，即係天文大潮。其實如果天文大潮呢，係隨時都嗰啲浪呢拍上嚟係上到馬路嘅。啊，即係我都唔怕講，咁樣事實嚟㗎嘛，就係堅尼地城。 係囉。 堅尼地城。 碼頭嗰度。 嗰度係啊，嗰個海旁啊，嗰個海旁啊，即係嗰個電車去到最盡嗰度返轉頭嗰度啊，堅尼地城。其實鯉魚門啊嗰啲地方都有㗎。咁如果係天文大潮，而我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嘛，我同太太散步去喺嗰度。喂，好天㗎喎，唔係翻風落雨喎，唔係打風喎，但係呢可能係因為咁啱係潮漲啦，好緊要啦。咁啱啱如果外面呢係有啲大船經過啊，咁就揚整起啲浪呢，啲浪一湧埋嚟一拍呢，間中呢直情嗰啲海水係上咗馬路嘅。咁所以呢就前呢我想帶嗰個電視台啲人去影呢，但係咁啱個潮水就唔係好啱，咁就影得唔係好壯觀，佢話遲啲都想再去影過咁樣。咁所以其實我上講過好多次啦，我同過去嘅天文台長又講，現任又講大澳，大澳其實好得人驚。如果有一個好似海燕咁嘅超強颱風正面吹襲香港呢，你真係要考慮呢喺盡早提出警告呢，其實大澳所有居民要撤離。嗰個風暴潮呢係會好得人驚。好啦，咁時間關係啦，咁即係原來又係未入呢個一帶一路。咁返到嚟呢，我哋由一帶一路其實都係最後會講返呢，就係我哋人類未來個發展嘅方向嘅。好。